你好，我是 Crono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：常说的四层和七层到底是什么？五层、六层哪去了？在上一讲中，我简单的提到了 TCP/IP 协议，它是 HTTP 协议的下层协议，负责具体的数据传输工作，并且还特别说了，TCP/IP 协议是一个有层次的协议站。在工作中，你一定经常听别人谈起什么四层负载均衡、七层负载均衡，什么二层转发、三层路由。那么你真正理解这些层次的含义吗？网络分层的知识教科书上都有，但很多都是泛泛而谈，只有学术价值，于是就容易和实际应用脱节，造成的后果就是似懂非懂，真正用的时候往往会一头雾水。所以今天我就从 HTTP 应用的角度帮你把这些模糊概念弄清楚。还是先从 TCP/IP 协议开始讲起，一是因为它非常经典，二是因为它是目前事实上的网络通信标准，研究它的实用价值最大。TCP/IP 当初的设计者真的是非常聪明。创造性的提出了分层的概念，把复杂的网络通信划分成多数层次，再给每个层次分配不同的职责，层次内只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好。用分而治之的思想，把一个大麻烦拆成了数个小麻烦，解决了网络通信的难题。你应该对 TCP/IP 的协议站有所了解吧？在这里我再贴一下层次图。TCP/IP 协议总共有四层，就像搭积木一样，每一层都需要下层的支撑，同时又支撑着上层。任何一层被抽掉，都可能导致整个协议站的坍塌。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精巧的积木结构，注意它的层次顺序是从下往上数的，所以第一层就是最下面的一层。第一层叫链接层，负责在以太网、WiFi 这样的底层网络上发送原始数据包，工作在网卡这个层次，使用 MAC 地址来标记网络上的设备，所以有时候也叫 MAC 层。第二层叫网际层或者网络互联层，IP 协议就在这一层，因为 IP 协议定义了 IP 地址的概念，所以就可以在链接层基础上用 IP 地址取代 MAC 地址。把许许多多局域网、广域网连接成一个巨大的虚拟网络，在这个网络里找设备的时候，只要把 IP 地址再翻译成 MAC 地址就可以了。第三层叫传输层，这个层次协议的职责是保证数据在 IP 地址标记的两点之间可靠的传输，是 TCP 协议工作的层次。另外还有一个它的小伙伴 UDP。TCP 是一个有状态的协议，需要先与对方建立连接，然后才能发送数据，而且保证数据不丢失、不重复。而 UDP 就比较简单，它无状态。不用事先建立连接就可以任意发送数据，但不保证数据一定会发到对方。两个协议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数据的形式。TCP 的协议是连续的字节流，有先后顺序；UDP 是分散的小数据包，顺序发，乱序收。关于 TCP 和 UDP 可以展开讨论的话题还有很多，比如最经典的三次握手和四次挥手，一时半会儿很难说完。好在与 HTTP 的关系不是太大，以后遇到了可以再详细讲。协议站第四层叫应用层，由于下面的三层把基础打得非常好。所以在这一层就百花齐放了，有各式各样面向具体应用的协议，比如 Telnet、SSH、TCP、SMTP 等等。当然还有我们的 HTTP。MAC 层的传输单元是帧，IP 层的传输单位是包，TCP 层的传输单位是段，而 HTTP 传输单位是消息或者报文。但这些名词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分，可以统称为数据包。看完 TCP/IP 协议站，你可能要问了，它只有四层，那么常说的七层怎么没看到呢？别着急，这就是今天要说的第二个网络分层模型 OSI，全称是开放式系统互联通信参考模型。TCP/IP 发明于1970年代，当时除了它，还有很多其他的网络协议，整个网络世界比较混乱。这个时候，国际标准组织注意到了这种现象，感觉野路子太多，就想来一个大一统，于是设计出了一个新的网络分层模型，想用这个框架来统一寄存的各种网络协议。OSI 模型分成七层，部分层次与 TCP/IP 很像。从下往上分别是：第一层物理层，网络的物理形式，比如电缆、光纤、网卡、集线器等等；第二层是数据链路层，它基本相当于 TCP/IP 的链接层；第三层是网络层，相当于 TCP/IP 里的网际层；第四层是传输层，相当于 TCP/IP 里的传输层；第五层是绘画层，维护网络中的连接状态，保持绘画和同步；第六层叫表示层，把数据转换成合适可理解的语法和语义。第七层是应用层，面向具体的应用传输数据。至此，我们常说的四层、七层就出现了。不过，国际标准组织心里也很清楚，TCP/IP 等协议已经在许多网络上实际运行，再推翻重来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OSI 分层模型在发布的时候就明确的表示一个参考，不是强制标准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以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我不管，在面子上还要照我说的来。但 OSI 模型也是有优点的，对比一下就会看出来，TCP/IP 是一个纯软件的站。没有网络应有的最根基的电缆、网卡等物理设备的位置，而 OSI 则补足了这个缺失。 在理论层面上描述网络更加完整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形式上的优点。OSI 为每一层都标记了明确的编号，最底层是一层，最上层是七层，而 TCP/IP 的层次从来只有名字而没有编号。显然，在交流的时候，说七层要比应用层更简单快捷，特别是英文。对比一下 Layer 7和 Application Layer， 综合以上几点 ，OSI 模型之后，四层、七层这样的说法就流行开了。不过在实际工作中，你一定要注意，这种说法只是理论上的层次，并不是与现实完全对应。现在我们有了两个网络分层模型 ，TCP/IP 和 OSI， 新的问题就又出现了，一个是四层模型，一个是七层模型，这两者应该如何映射？这两者应该如何互相映射，或者说互相解释呢？好在 OSI 在设计之初就参考了 TCP/IP 等多个协议，可以比较容易但不是很精确的实现对应关系。第一层物理层 TCP/IP 里面没有对应，第二层数据链路层对应 TCP/IP 的链接层，第三层是网络层，它对应 TCP/IP 的网际层，第四层传输层对应 TCP/IP 的传输层，第五六七层统一对应到 TCP/IP 的应用层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。理想很美好，有七层，但现实很残酷，只有四层，多余的五层六层就这样消失了。但这也有一定的实际原因， OSI 的分层模型在四层以上分得太细，而 TCP/IP 实际应用的时候，绘画管理、编码转换、压缩等和具体应用经常联系得非常紧密，很难分开。比如 HTTP 协议同时包含了连接管理和数据格式的定义。到这里你应该能够明白一开始那些某某层的概念了。所谓的四层负载均衡，就是指工作在传输层上，基于 TCP/IP 协议的特性，比如 IP 地址、端口号，实现对后端服务器的负载均衡。所谓的七层负载均衡，就是指工作在应用层上，看到的是 HTTP 协议，解析 HTTP 报文里的 URI、主机名、资源类型等数据，再用适当的策略转发给后端服务器。TCP/IP 协议站是如何工作的呢？你可以把 HTTP 利用 TCP/IP 协议站传输数据想象成一个发快递的过程。假设你想把一件毛绒玩具送给朋友，但你要先拿一个塑料袋套一下，这件玩具相当于 HTTP 协议要传输的内容，比如 HTML， 然后 HTTP 协议为它加一个 HTTP 专用的附加数据。你把玩具交给快递小哥，为了保护货物，他又加了层包装，再贴了个标签，相当于在 TCP 层给数据再次打包，加上了 TCP 头。接着快递小哥下楼，把包裹放进三轮车里，运到结算点，再装进更大的卡车里面，相当于在 IP 层 MAC 层对 TCP 数据包加上了 IP 头 MAC 头。之后经过漫长的运输，包裹到达目的地，要卸货再放进另一位快递员的三轮车，就在 IP 层 MAC 层传输后拆包。快递员到了你朋友家门口，撕掉标签，去除了 TCP 层的头，你朋友再拆掉塑料袋包装，也就是 HTTP 头，最后又拿到了玩具，也就是真正的 HTML 页面。这个比喻里面省略了很多 TCP/IP 协议里的细节，比如建联、路由、数据切分和重组、错误检查等等，但核心的数据传输过程是差不多的。HTTP 协议的传输过程就是这样，通过协议站逐层向下，每一层都添加本层专有的数据，层层打包，然后通过下层发送出去。接收数据则是相反的操作，从下往上穿过协议层逐层拆包，每层去掉本层的专有头，上层就会拿到自己的数据。但下层的传输过程对于上层是完全透明的，上层也不需要关心下层具体实现细节。所以就 HTTP 层次来看，它不管下层是不是 TCP 协议，看到的只是一个可靠的传输链路，只要把数据加上自己的头，对方就能原样收到。我把这个过程画了一张图，你可以对照着加深理解。好了，这次我们学习了 HTTP 所在的网络分层模型，它是工作中常用的交流语言。这里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 TCP/IP 分为四层，核心是二层的 IP 和三层的 TCP， HTTP 在第四层， OSI 分成七层，基本对应 TCP/IP， TCP 在第四层， HTTP 在第七层， OSI 可以映射到 TCP/IP，但这个时候一五六层消失了。日常交流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使用 OSI 模型，用四层、七层等术语。 HTTP 利用 TCP/IP 协议站逐层打包再拆包，实现了数据传输，但下面的细节并不可见。有一个辨别四层和七层比较好的窍门，两个凡是，可以认为凡是由操作系统负责处理的就是四层或四层以下，否则凡是需要由应用程序，也就是你自己写代码负责处理的就是七层。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，给你留三个思考题。第一个，你能用自己的话解释一下二层转发三层路由吗？第二个，你认为上讲中的 DNS 协议处于哪一层呢？第三个，你认为 CDN 工作在哪一层呢？欢迎你把自己的答案写在留言区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